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之作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氧离子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。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：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10月21日，广汽传祺北京长春 4S 店开业庆典，诚邀您同享盛宴。广汽传祺全系车型年度聚会开业当月，惊喜连连，金融分期零利率，置换购车送大礼，期待您莅临品鉴。地址：房山澎湃汽车城内，详询89368777。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张涛一行到涿州市进行调研，保定市相关部门领导、涿州市长陈宇、副市长赵玉芬陪同调研。张涛一行先后深入到聚业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、河北宏力智信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地进行实地调研。在调研过程中，张涛充分肯定了本市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的努力，企业创新取得新成效。他指出，下一步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，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引领，加快培育新型科技产业，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，重点在企业研发平台建设、知识产权等方面做好服务，努力为企业排忧解难，提振企业技术创新的信心。10月21日，保定市综合督导组到涿州市部分乡镇就大气污染综合治理、热网建设等当前几项重点工作进行调研指导，市长陈宇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。督导组对本市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表示肯定，并指出下一步工作中要继续保持良好态势，层层落实责任，强化督导，严格问责，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，强化监管，防止死灰复燃，确保各项整治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。就企业如何做好整改工作，陈宇指出要有决心、有信心，按照相关要求把污染企业改造成绿色企业、样板企业，要将污染和扬尘坚决整改到位。在调研热网建设施工现场时，陈宇强调相关部门及施工单位要加强沟通、协调和配合，抢抓工期，排除万难，确保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热网建设工程，保证群众按时取暖。当天，督导组一行还调研了双带及白石干镇水稻产业发展情况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2017邵雍故里邵村花田开莲节10月28日盛大开幕，活动内容丰富多彩。 参观少村花田基地开镰典礼、颗粒归仓比赛、亲子趣味比赛、现场敬茶环节、丰盛重阳宴。参与活动以家庭为单位报名参加，咨询热线3800620、1853128-325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在诉说千百段旧情，河流在细说星星叮咛，仍是你忧郁的眼，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。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，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，摇着那小小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3年麦杰文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莱茵河之恋》。这首具有浪漫的欧洲风情的歌来自香港的著名音乐人顾嘉辉的作曲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宥嘉2011年的第三张个人专辑《美妙生活》当中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呢是由林宥嘉和王志平联合制作，而专辑当中的许多歌呢都是采用了一个用音乐记录生活的概念，把林宥嘉以及当代现代人的生活呢用音乐表现出来。 小溪嘴巴多，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。 感情丰富泛滥又深出规模。 是来自林宥嘉的《美妙生活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04年飞儿乐团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。这张专辑呢，非常的受欢迎，当中有多首歌呢，成为了当时的流行之作，比如说《Lydia》，还有《你的微笑》，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我们的爱》。 想起模糊的小时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。

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，我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刘明辉翻唱李宗盛的《寂寞难耐》，这是当时的一个节目《中国最强音》当中的一首歌。这个版本呢，和李宗盛的原唱比较起来呢，更多了一些摇滚，更多了一些阳刚的味道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江美琪《朋友的朋友》这张专辑当中的《你不公平》。这首歌由林夕填词，讲到的事情呢，讲到的感觉呢，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说白了，这是一首吃醋的歌，吃醋的对象呢是爱人的朋友，因为呢觉得爱人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呢都给了朋友。 为什么你不敢看我眼睛？只想看我背影，为什么一看见我就不懂反应？难道他们无关痛痒，你踩了一截筋？好不公平，你的高兴都留给了你的知心，是否因为是爱情不公平？我的爱情总抵不过所谓友情，就只有我没爱上你的荣幸。为什么你从来不留口信？你为什么要隐瞒我陪那些人溜冰？难道我出现会让你亲爱的朋友扫兴？ 好不公平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，这首歌呢是来自她1998年的专辑每个女人当中，而这首歌的中文的首唱版是凤飞飞。另外很特别的是，辛晓琪这首歌呢采取了 acapella 的伴奏方式，也就是纯人声伴奏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的一个广告歌，这个广告呢是一个 DVD 的广告，我们来听到李少济的步步高，而广告当中的主演呢是李连杰。另外这首歌的作曲是来自当时在广东发展的音乐人王刚。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。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早，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，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，热血注定要燃烧。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。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早，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，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，热血注定要燃烧。时间自有公道，付出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做就做最好。时间自有公道，付出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做就做最好。 这是李少济带来的《步步高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孙燕姿的一个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未完成》。未完成的概念指的是人生的每个阶段呢，都有许多未知的精彩以及未完成的任务，值得我们去实现、去完成。而且这首歌呢，也是来自孙燕姿本人的填词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在细说星星的命，仍是你忧郁的眼，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。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，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。Take it so hard now, and please don't take it so fast.